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中国古代建筑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光辉的成就，在世界建筑史上自成系统，独树一帜，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也是美术鉴赏的重要对象，而要鉴赏建筑艺术，除了需要理解建筑艺术的主要特征以外，还要了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些重要特点，然后再通过比较典型的实例进行具体的分析。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是多方面的，今天安排播出的内容是国家图书馆的公益性文化活动国图讲堂提供的匠艺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系列讲座。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要谈到的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非物质文化内容。主讲人马秉坚先生是高级工程师、注册建筑师，现在担任北京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古建园林技术杂志主编，兼任中国文物学会古建园林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学术委员、中国紫禁城学会理事等职务。代表著作有《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北京四合院建筑》等等。今天马先生要谈到的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非物质文化内容。什么是非物质文化内容呢？简单来说，我们就可以理解成是中国建筑的样式。中国建筑的样式，从已有的记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既有单体的建筑，也有组群的布局。中国古代建筑的单体大致可以分为屋基、屋身、屋顶三个部分。凡是重要建筑物都建在基座的台基之上，一般台基是一层，大的殿堂如北京的明清故宫太和殿是建在高大的三重台基之上。单体建筑的平面形式多为长方形、正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圆形，这些不同的平面形式对构成建筑物单体的立面形象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采用木架构结构，屋身的处理得以十分灵活，门窗柱墙往往依据用材与部位的不同而加以处置与装饰，极大地丰富了屋身的形象。中国古代建筑的屋顶形式丰富多彩，早在汉代就已经有吴殿、歇山、悬山、攒尖等等几种基本的形式，并且有了重檐顶，以后又出现了像单坡顶、十字坡顶、穹窿顶等许多的形式。为了保护木架构，屋顶往往采用较大的出檐，但出檐有碍采光，以及屋顶的雨水下泄容易冲毁台基，因此在后来又出现了很多的样式，既有很好的装饰作用，同时也为保护建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木结构建筑当中，通常会分为小式建筑和大式建筑，而这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小式建筑是没有斗拱的，而大式建筑是具有斗拱的。小式建筑和大式建筑呢，它们都会有一些基本的通用法则，比如说面宽与进深、柱高与柱径、收分与侧角，还有上出与下出等等。 主讲人马秉坚先生在节目当中也谈到，中国古代的工匠他们在建筑这样的木结构建筑的时候也会有图纸，但是不会像我们今天的这样的建筑物有如此详细的图纸，而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图纸。就是因为中国古代建筑他们是有一些通用的法则，所以当一位工匠拿到了面宽与进深的时候，他大致就能够估算出柱子该有多高，而屋檐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和尺寸。前面说到的是单体建筑，在中国的建筑形式当中还有组群布局，一般都是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沿着纵轴线，也被称作是前后轴线与横轴线进行设计。比较重要的建筑都安置在纵轴线上，次要房屋安置在它左右两侧的横轴线上。北京故宫的组群布局和北方的四合院是最能体现这一组群布局原则的典型实例。这种布局是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和礼教制度密切相关的，它最便于根据封建的宗法和等级观念，使尊卑、长幼、男女、主仆之间在住房上也体现出明显的差别。节目当中马秉坚先生谈到房檐和屋顶，就是这样看起来庄重典雅的建筑样式也和尊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传统的屋顶啊，古代也称作是屋盖，有六种，其中以重檐无殿顶、重檐歇山顶为最高级别，其次是单檐无殿、单檐歇山顶。什么是无殿顶呢？这就是四面的斜坡，有一条正脊和四条斜脊，屋面稍有弧度，又被称作是四阿顶。再来说一说节目当中啊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几个名词：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以及攒尖顶。歇山顶啊是无殿顶和硬山顶的结合，也就是四面斜坡的屋面上部转折成垂直的三角形的墙面，有一条正脊、四条垂脊、四条一脊组成，又被称作是九脊顶。悬山顶是屋面的双坡，两侧伸出山墙之外，屋面上有一条正脊和四条背脊，又称作挑山顶。硬山顶是屋面双坡，两侧山墙同屋面齐平或者是略高于屋面。剩下的攒尖顶啊，我想很多朋友一定是印象深刻，也非常好理解。很多的亭、塔还有阁都是用这样的屋顶，平面或者是圆形或者是多边形，上面呢是锥形的屋顶，没有正脊，有若干的屋脊交于上端，这就是攒尖顶。了解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非物质文化的更多内容，下面欢迎大家收听马秉坚先生的讲解。 大家上午好啊，今天讲的内容呢是中国传统木构建筑工业技术，其中的啊就是讲，实际上就是讲的这个工业技术啊。副标题呢就是中国传统木构建筑当中的非物质文化内容。我们知道啊，我们现在遗留下来的这个木构建筑啊，古代遗留木构建筑都是些个物质文化遗产啊。那么制作和建造这些个啊物质文化遗产的啊这些内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传统木结构工艺技术即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一共是有五大部分，分别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样式、中国传统建筑的通用法则、第三部分是权衡尺度、第四部分榫卯技术、第五部分木构件预制安装方法和装配式安装技术。以上内容在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分为三期播出，分别是上周同一时间、今天以及下周的同一时间。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中国传统建筑样式、通用法则的内容，还有第三部分权衡尺度的一部分的内容。在整个的内容过程当中啊，涉及到了不少的专业名词，虽然主讲人马秉坚先生讲的通俗易懂又生动有趣，但是呢我们还是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方便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继续收听以下的内容。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屋顶、 面宽与进深，还有柱高与柱径，以及收缝与斜角，还谈到了上出和下出。正是这样的不同的样式，让中国的木结构建筑独具特色，源远流长。谈到中国木结构建筑的特色，美观、实用、坚固是很多朋友的一个共识。但是，中国木结构建筑其实在节能减排方面还独具特色。前面马先生跟大家说到了各种各样的屋顶，我想这样的一段内容可能大家听过之后呢还不太容易去理解，但是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您走进故宫或者是北京的很多的公园，像地坛公园呀、滇坛公园等等，就会发现不少各种各样的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的屋顶。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除了说了屋顶，也谈到了房屋的样式。这些样式，在中国古代建筑当中其实是有很多通用法则的。斗拱在中式建筑当中的一个重要意义，在木结构建筑当中大致分为了两大类，这就是大式建筑和小式建筑。而这两者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是否有斗拱。什么是斗拱呢？很多朋友其实都看到过。如果您去到一处标准的木构建筑当中，这可以呢是比如说前面说到的故宫的很多建筑，也可以呢是现在很多公园里的那些仿古的木结构建筑映入眼帘的，大家对雕梁画柱印象深刻。注意，斗拱就在雕梁画柱中间。有的一些建筑物啊，我们刚才说到的小式建筑，那么它呢就没有这个斗拱，我们看到的就是柱子和房梁会连接到一起。大式建筑是必须有斗拱的，在立柱和横梁的交接处，从柱顶上加的一层一层探出呈弓形的承重结构叫拱，拱与拱之间垫的方形木块叫斗，合称斗拱。斗拱是中国古建筑当中特有的制式，是较大的建筑物的柱与屋顶之间的过渡部分。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把这些大建筑上面的那些大的屋檐的重量，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转移到房屋的承重柱子上面。不仅，保证了房屋的坚固性，也起到了美学的作用。斗拱是一层一层的搭建的，不同等级的建筑的斗拱的层级的数量也不一样。而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方形的这一块一块的斗，它实际上在衡量整个房屋的大小或者是设计整个房屋大小的时候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还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斗口。斗口在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和建造过程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根据斗口的尺寸来计算出整座建筑的一些其他设计指标，还可以根据斗口啊来进行相应的建造。当然，这样的一些设计和建造是针对大式建筑来进行的，小式建筑也有其他的一些通用法则可以来借鉴。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我是刘莎。这一次我们继续安排了加以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今天的关注点是中国传统建筑当中的非物质文化内容。主讲人是高级工程师、注册建筑师马秉金先生。这一内容呢，一共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中国传统建筑样式、通用法则以及权衡尺度、榫卯技术、木构件预制安装方法和装配式安装技术。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过了中国传统建筑样式，也谈到了通用法则，另外呢，也涉及到了一些权衡尺度。下面我们就继续来说一说权衡尺度，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权衡表。 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不管是我们做设计也好，做施工也好，都要用这个权衡表了。 啊，这个权衡表呢，我们也没必要记它啊，就是记住关系就行啊。有了这个权衡表啊，你知道一个尺寸以后，基本上所有尺寸都能知道。带导工的啊，大师建筑的一个权衡表啊，单位是导口啊。你比方说檐柱啊，第一行，檐柱呢，它的高度是70多口，后边标了一下是到挑檐横啊的下皮啊，就是从台明的上皮到挑檐横下皮，这是柱子的实际的高度。那么你再减掉斗工啊，就是柱子的柱子实际应该剩多高，后边就是柱子包括斗工高在内。金柱也是这样，金柱呢，也就是跟檐柱相邻的那根柱子，檐柱加廊柱五举啊，就是这所有的柱子都有具体尺寸啊。梁也是这样啊，你比如桃尖梁，这都是可以算出来的啊，是廊柱架加斗工出材，然后加6斗口啊，都能够算得出来，它的厚是6个斗口啊。这个表呢，是我有本木作技术那本书啊，那上都有啊。而且过去啊，就是梁思成先生啊，也清水营造则例啊，上边也有这个权衡表啊，这都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包括我们轻工部工程做法啊，上边呢，它没有列表，但是呢，具体尺寸都有，而且用的尺寸是几尺几寸几丈啊，是这个老尺啊。小式建筑就是没有斗拱的小式建筑，它的这个权衡尺寸的基本单位是柱径啊，这个柱径啊是檐柱径，就是外檐柱子的柱径啊。因为我们这个古建筑呢，这个内檐和外檐柱子啊，柱径不一样啊，柱径不一样是因为柱高不一样啊，它的比例不一样啊。一般呢，内檐柱子比外檐要粗一点啊。你像天安门的柱子啊，外檐柱子是我记得是60公分啊，大个尺寸吧，因为是9.6嘛，9.6的斗口，到内檐柱子将近1米左右。如果柱子越高的话，柱径相对来说应该是越大。小式啊，不带斗拱的小式建筑啊，是所有的这个构件啊，都是以柱径为基本单位。另外的话呢，就是除了木构件之外啊，瓦石啊，各个相应的构件呢，它的尺寸啊，也都是啊有按照权衡尺寸来走的。比如说这个小式建筑，它的这个台明的高度、台基的高度，就是应该是啊这个1/5的柱高，或者是2倍柱径。我说这个尺寸啊，我们建筑上的尺寸不是非常绝对的啊，不是说分毫都不差的啊，大的比例关系啊对就可以了。这个我就不一一的都介绍了，因为这个。如果哪位要做设计啊，这个用得上的话，可以直接查表啊。我们平常包括我在内，我也不是都记得尺寸，只是记它的关系啊，记它的比例关系啊。只要把这关系搞对了啊，这个应该说就不会出现什么大的比例上的失误啊。你比如说我们亚洲人啊，这个身高的和整个这个头和身高的比例啊，基本上7到7.5比1，7倍或7.5倍的头高啊，头的这个是什么？人的脸也是一样啊，脸呢基本上脸的宽度啊，头的宽度相当于5个眼睛啊，两边一边2个眼睛，完了加上眼中间一份，一共5份。按照这个比例画个人，基本上这个人就比较正常啊。如果你把比例搞错了，把眼睛拉得很远，中间有2个眼睛的宽度，这人一看出来。一看这画的人就傻了，如果两个眼睛离得很近，都快挨上了，一看这是贼，这肯定是不是肯定有问题啊？另外这个眼睛在基本在头的中间，那基本在中间，鼻子下皮也在这个眼睛和下壳之间，这个中间，啊，如果这个比例弄不好也不行啊，眼睛画得太靠上了，脑门挺窄，眼睛挺靠上也是傻，是吧？如果都组在一块儿了，那这个 中国传统建筑当中，斗口和柱径是非常重要的。斗口呢，主要是运用在大式建筑的设计啊和施工当中，而柱径呢是用在小式建筑当中。为什么小式建筑不用斗口呢？是因为它没有斗拱。 记住了这样的一个区别，同时大家也就很容易能够分辨出中国传统木构建筑当中哪些是大式建筑，而哪些是小式建筑了。而且刚才我们谈到的这样的一个权衡表，前面说到了不少的数字，大家也不用去记，如果您有兴趣可以找一找权衡表，上面会有一些相应的比例，就像前面马炳坚先生说的，比例合适了看着就舒服就顺眼，比例不合适了就会看着别扭了。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这一次安排了将以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我们的关注点是中国传统建筑当中的非物质文化内容，主讲人是马炳坚先生。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 沙红尘的故事叫全 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安排了家里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这一次的关注点是中国传统建筑当中的非物质文化内容，也就是中国传统木结构工艺技术的一些内容，涉及到五大部分：中国传统建筑样式、通用法则，这就包括了通力通则，还有权衡尺度、榫卯技术、木构件预制安装方法和装配式安装技术。下面我们就要谈到榫卯技术了。主讲人是高级工程师、注册建筑师，北京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古建园林技术杂志主编马炳坚先生。 再一个第四部分呢，我想说介绍一下榫卯。关于这榫卯呢，中央电视台啊做了一个节目啊，叫挑战不可能啊，让我当这个挑战者。这个是什么节目呢？是拿一个木构建筑啊和一个钢筋混凝土的啊来比较，这个做抗震试验啊。这个节目的名字就是传统木构建筑抗震。它是这么回事啊，这个做了这么两个建筑，放在这个国家地震局工程力学中心两个这个模拟的地震台，大小啊，这个平面的尺寸、平面的形状，包括整个屋顶的形状都近似啊，一个是混凝土的，一个木构建筑，分了四次来模拟。第一次是五度啊，五度的时候啊，基本上微动啊，没什么感觉，两个建筑都没事儿。然后第二步升到七度啊，这个七度的话呢，已经看出来在动了啊，这一晃倒看出动来了，但是两个建筑也都没事儿啊。第三步的是九度。这九度为什么是九度？是个坎儿啊，因为在我们国家呀，抗震设防的最高的烈度就是九度啊，就是你抗到九度了，就算符合抗震要求了啊。这个到九度的时候呢，这个混凝土的这个柱根的地方已经有裂缝了，但是你从远处是看不清的啊，已经有裂缝有破坏啊，但是这个木构建筑还是没事儿啊。九度的时候，那个混凝土那个瓦，可能掉了两块瓦。这个掉瓦不是说混凝土的掉瓦，这个不应该掉瓦，因为这两个东西都是刚建好，这个瓦这个泥还没干透呢，还都有劲儿呢，是吧？这一般都晃不下来哈、啊。他那可能是那瓦瓦就说没弄好，哎，这个已经啊过了九度，已经是挑战，应该说成功了。后来又加到什么？加到十一度啊！十一度是什么概念呢？十一度就是汶川地震和唐山地震的概念，地震局那位专家就说啊，描述一下啊，就是这个十一度是什么概念？他说十一度叫山崩地裂，房倒屋塌，啊，就是汶川地震不是一个山都劈开了吗？那就是十一。另外的话，在这儿我也正好多说两句啊，咱们一般都说级都不说度啊，地震局都不同意，不能说级，从我们这不能说级，必须得说度。说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是什么叫级？你比如说我买个灯泡，是100度的灯泡，100瓦的，这叫级。但是这个亮度， 你在灯泡这儿，离这灯泡很近，是几十公分，那是一个亮度，这叫度。你离开十米，那是又一个亮度了，是吧？所以说不能用级来衡量这个地震的强度啊，就是相当于我们在一个灯离这个灯近还是远，近了亮度就高，远了亮度就低啊。通过做这节目，我也明白了，越来越不大清楚这事啊。到十一度的时候啊，这个混凝土都晃完了以后啊，这个柱头和柱根，因为它这个那个地方这个应力比较大，混凝土酥了，混凝土酥了，就是房子就报废了，就不能用了。混凝土都酥了，你还怎么用啊？木结构晃晃晃晃了，晃完了以后，这站住了没事，还没事，什么事没有。再往上。是敢不敢再晃？我说不敢了，万一晃倒了以后，咱们的节目就失败了。啊，说要是再加到十三度，那家伙是不可预测的，就真是不可预测。不过世界上地震也没那么高的啊，没那么高等级。他那地震台子没准都能晃坏了啊，所以最后就不晃了，就晃到十一度。为什么这个中国古建筑那么抗震啊？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古建筑啊，它这个柱子就建筑本身和这个下边的基础没连接，就是单板复搁啊。你比如水泥地啊，挺平的地，搁个八仙桌，说地震来了推它，你推它八仙桌整体的走，没事儿啊，是不是啊？但混凝土都不一样，它是看固在地下，深深的把基础埋在地下。原来我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我就举例子，我说你呀、啊，我在这站着讲课啊，你们有人从后边冷不防推我一下，我可能往前抢两步还站在那儿，是吧？如果你把我两只脚铆在地上了，你推我推这劲儿大了，我保证趴下，而且骨折，就这么个道理，是吧？混凝土的就是这样啊，这是两种不同的这个结构理论。通过这个节目，我也想。将来有没有对结构感兴趣的专家应该确立一套中国木构建筑理论，这对我们抗震呢、研究这个建筑抗震非常非常有颠覆性的好处，说实在的，颠覆性的意义啊，完全颠覆了西方那一套这个建筑理论，跟那个基础没关系，就是单板复搁的，越是大建筑啊，柱子越粗，柱子越多，建筑本身的体量越大。你像故宫、太和殿的天安门呢，像这样的建筑，底下就一马平，什么都没有，啊，就是一个平的柱顶，上头蹲着个柱子，啊，一个一个柱子蹲上，最后上边把木构架组合起来，就那么放的，最后砌上墙，挖上瓦就算完事儿。遇上强地震，你看那个搓那个柱子那个不在中线的挪位置了，挪下三公分五公分了，这是地震闹的，啊。哎，最后没事儿。小建筑反而有时候啊，做过管脚水儿，那管脚水儿也很小，啊。做管脚水儿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建筑小，本身也轻，就怕到时候刮风了或者什么原因呢？到时候万一这出点毛病啊，这还是起一个固定它的作用。但是这管脚水儿也不是说跟和地面固定是两个概念啊，这只不过管住它了，不让它随便乱动那是。这是一个啊，这是古建筑抗震啊，一个是建筑本体啊跟地面啊跟基础啊没有连接，就是平板复搁放在那儿了啊。地震来了以后它可以没移动，一移动的话呢把这个地震力就给消减了。再一个原因呢就是它所有的节点都是榫卯结构啊，都是榫卯结构。这榫卯结构有点像人的关节，它能动。当然不像人这么做广播操的，那不是那么个动作，就是它本身能够一晃，它不是死的，它就是它本身也是通过榫卯结合起来的。它这一动的话啊，本身的榫卯不受什么损害，但是也把地震力就给吸收了。咱们下边讲的就是这个榫卯啊，这个宋代建筑的一个榫卯的一个举例。左边呢是两个方子啊，这个就是一个两个领子相接的时候，这个榫卯上边这个中间这个图呢是平板方啊，下边也是平板方，这不同的这个榫卯的结合形式。右边这个呢就基本是柱子和柱头和方子的相结合啊，右边的下边的图呢是一个柱子和 两边的梁啊，这儿插梁相结合的时候用的榫卯。这是宋营造法式上啊，从那个书上这个扫描下来的。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啊，我们古建筑的柱子和这个柱顶石，也就是基础上那个石头的关系啊。第一个图啊，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平白复刻。第二个图和第三个图呢，就是建筑是体量小的话，下边可能有个管脚榫啊，甚至有的呢，你像我们公园里有那种爬坡廊子，本身地面是斜的啊，这个地面是斜的，柱子竖着以后呢，它本身没有站在平的地面上啊，不是这样，它是斜的，它容易往下滑。这样的话呢，就做一个比较大的管脚榫啊，就是我们图三啊表示这意思，那是很少见的啊。另外像我们二郎丹山的那种垂花门啊，就是一排柱子啊，包括牌楼柱子也是埋在地底下的，那是特例啊。一般的建筑都是平摆复刻，柱子上边呢也有这个榫，那叫馒头榫，那主要是为了固定梁的啊，梁放在上边，那梁就三架梁，下边这个梁是三架梁啊，上边是一个挂柱啊，一个脊挂柱。这脊挂柱和三架梁之间呢，这根构件呢叫脚背。这个脚背是起什么作用呢？也是起一个稳定这个挂柱的作用啊。三架梁啊和挂柱之间是凭榫卯结合的啊，然后中间有个脚背呢，也是凭榫卯结合的啊。等这脚背骑着这个挂柱啊，骑在脚背上，然后脚背呢下边有两个销子啊，直接把脚背固定三架梁上啊。这样说梁的两侧啊，这个方子也好，垫板也好，檩也好啊，在逐次的在安装。啊，都是凭榫卯结合在一起的，没有焊接，这也焊不了，一焊就着了，都是活的啊，一个小式建筑的这个从柱子啊到梁啊到两边的方子檩这么一个组合，这么一个榫卯组合起来以后就是这样子啊，柱子啊，然后是梁，这个柱子两边有方，上边有檩，檩和方之间有垫板。所以它组装的程序也是这样子啊，这个柱子有了以后，柱子两边呢有这个方子口，把这方子呢从上到下往下这装了以后，完了以后装垫板以后再上檩啊，就是当时先把梁上放上啊，就是这么一个安装的程序。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吗？令为师受益匪浅啊。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继续安排了将以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我们要说到的是中国传统建筑当中的非物质文化内容，主要谈到的是中国传统木结构工艺技术。刚才呢说到了榫卯，想要了解榫卯，我们把它的结构简单的说明一下，可能更加方便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收听。榫卯是古代中国建筑、家具以及其他的器械的主要结构方式，是在两个构件上采用凹凸部位相结合的一种连接方式，突出的部分叫做榫，或者是叫榫头，凹进去的部分叫卯，或者是叫做榫眼儿、榫槽。榫卯结构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知道您是不是发现了，比如说看一看我们家里的椅子啊，别是那种西式的椅子或者折叠椅，如果是那种中式的椅子，你就会发现啊，它在椅子的椅腿啊，或者是横杆的部位，总之应该是在连接的部位啊，它会用这种榫卯的结构做连接。还有小朋友们可能玩过鲁班锁吧，其实那也是榫卯结构的一种体现。再说回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这当中啊，榫卯它应用的地方可多了。现在节目当中，马秉金先生就谈到了，有的榫卯呢是我们木构建筑的那个柱子啊和地面的这样的一个衔接，但一定要 留意，并不是说所有的柱子和地面的这个基座都有这种榫卯结构，有的就直接摆放上去的，但也有一些呢会有一点小的榫卯，但是呢也有一些呢会有那种大的榫卯结构。还有我们谈到了中式建筑当中会有屋檐呀，还有斗拱，这当中也有不少的榫卯结构，很多的连接的部位啊都采用的是榫卯结构。榫卯结构有不同的样式，有不同的功能，还有使用的不同的位置，榫卯结构也有不同的名字。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榫卯结构的一些名字。 榫卯的这个名称啊，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啊。像这个柱头上这个榫儿啊，这叫馒头榫儿啊，本身样子像个馒头，它是起这个固定这根这个梁的，这梁下边有个眼，对应部分有个眼啊，就是海眼，把它一放，这梁它跑不了了啊。然后两边呢，这个方子这个方子口啊，这个叫燕尾榫。燕尾榫呢是头大啊，这是小，放进去以后竖着放进去，再拽拽不出来了啊，它是起这么个作用。中间的垫板是直榫啊，这都没关系啊。这两个领子也是搭在梁上的，搭在梁上也是凭着这个大头榫把它结合起来。这个榫呢，就是一般的我们插在柱子上的方子啊，这个在这个方子和上面那个方子不一样啊，这是在柱子中间插的方子啊。这个方子这榫的下边这个叫啊，这种做法叫透榫啊，这都叫透榫。这个不过是这榫的端头呢有点装饰啊，像园林建筑里边呢做点装榫的端头做点装饰是比较多见的啊。这透榫啊，它就是整个要把柱子穿透。啊，穿透还要露出一部分来啊，露出来的程度基本是柱径的一半啊。这种透榫呢，它的结构性能比较强啊，因为它整个把柱子穿透了，而且穿透了以后呢，在外边你可以备一个楔子啊，就是塞一个障眼啊，要让它再往回拔就拔不出去了啊，就是那个意思。塞楔子的这个跟那个加焊条是不一样啊，这个。它本身呢，因为木头本身也是木材，本身就是柔性啊，它本身就不是像钢铁一样那么硬啊。这两个方子，这是方子榫啊，这两个做法不太一样啊。这个比较复杂一点的，那是明代的做法啊，这样比较常见。一个燕尾榫啊，两边有袖尖，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能够加大这个榫的这个抗剪的这个面，明显着啊，这个地方的截面比它要大一点。就是明代建筑啊，就是清代后来就简化了。过去啊，明代包括宋代的时候，这个榫卯都是比较讲究。这个叫燕尾榫啊，和透榫。转角建筑啊，不管是歇山也好，五点也好，或者是攒尖，不是那个四角攒尖、六角攒尖啊，角上那个柱子啊和方子的结合的方式啊，是这种方式啊。就把它攒起来以后啊，就是这样。这是角上那颗柱子啊，这个呢是假定说我们就是山面那根额方，这是岩面那根额方啊。这种榫呢是在木构建筑当中是非常优秀的一种榫。这个榫叫什么？叫箍头榫。就是这个榫啊，做完以后啊，它能把这个地方应该说啊是比较薄弱的啊。你看一根柱子。为了做这个榫卯呢，把它劈成了四半，这柱子就剩这么，大部分呢都已经把它踢掉。这个完了以后呢，安装的时候呢，先把这个沿面这个先把它装上啊，完了以后把上面的再把它从上边再壳上以后，整个榫卯是结合在一起的。同时呢，这个两个榫呢。把这个柱头呢也把它箍起来了啊，就像一个铁箍似的啊，一个箍似的就把它箍起来了，这样就弥补了啊这个柱头因为这个做毛口啊断面损失了大部分这个问题，就是转角部分啊就采取这种做法。这个榫呢叫箍头榫啊，箍头榫一般的是外边呢榫头的外边做一些装饰啊，霸王拳就这个装饰啊。就像霸王啊，攥的拳头似的啊，咱也没见过霸王拳是什么样，大概齐就这样啊，跟我们现在拳头应该差不离。 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悬山建筑。悬山建筑呢，是领子向外挑出啊，这个领子啊，挑出来啊，挑出来之后呢，它是怎么回事？这个领子本身啊，咱们拆解开之后啊，就会发现领子是挑出来的，其他构件没挑出来啊。底下这根方子，底下这根方子啊，可以通过柱头啊，可以出来。然后上面呢栽一个销啊，然后把这个梁把它固定住，这中间的电板是不通的啊，这是里边是里边，外边是外边啊。然后这领子本身是挑出来的，外边这个薄木板啊，这是挑出来的穿子。另外的话，为了让这个领子在上边不错动，剔一个口子啊，它叫一个鼻子啊，就是把这个领子呢做了一个小锁把它磕住啊，磕住以后这领子。如果有地震什么的，不会来回错动。透锁和半锁的一个示意，下边这根这是透锁做的穿插方啊，上边这个梁呢做了个半锁啊。另外还有像这种情况，有个山柱啊，中间有个山柱，完了以后两边都有梁和它相交啊。这个梁呢，你没办法把它做通了啊，最后两边都做半锁，做半锁的话呢，它肯定。它这个结构功能就比较差了，差了以后呢怎么办呢？它下边附一根梯木，这个梯木呢啊，这个构件首先从这个上面这洞里边穿过去以后把它落下去，落下去以后上面再栽两个销子啊，然后呢再把梁再从两端再把它插上以后再落到销子上，这样的话呢你这个梁本身啊通过梯木也就拉不动了啊，这不容易脱水。领子啊，或者是平板方相交的时候啊，用的磕半锤啊，或者掐腰子锤，放斗拱下边那个方叫平板方，平板方在转角的部分呢啊，它需要啊这两个要磕在一起啊，最后成平面磕好了以后，像成为这种样子啊，它也是各磕在一半啊，然后两边再绣进十分之一，各十分之一啊。圆领呢有等口有盖口啊，然后。把它卡在一起啊，所以说地震呢，有时候来了以后，你不管是多大的震级，反正整个建筑的所有的千百万个榫卯在这儿起作用啊，集体的力量不可抗拒啊。斗拱常用的榫卯啊，斗拱常用的榫卯一般的就是因为斗拱是一层一层叠落起来的啊，所以它用的主要是销子啊，每层之间啊至少两个销子啊。这个鎏金斗拱每层构件啊，它也是啊，这个所有的这些构件都是有榫卯的，都穿上去，每层之间也都有这个销子啊，所以它一层层落起来之后呢，它还是一个整体，雀梯啊，两层梁啊，这一个主梁下边一个跨空，怎么结合？用一个斗拱啊，也是凭这些销子把它结合，把它固定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民宅当中常见的这种大门啊，你看大门呢是那门框啊，上面一个门槛，完了外边咱们看到那个叫门簪啊，这个门簪呢，门簪是起什么作用的？门簪后边实际上有个很长的榫儿，门簪里边有一个啊，这个和这个门框这个构件呢叫什么？有的叫它连营啊，有的叫它门笼，是固定大门用的啊，这是大门。大门的这个门轴呢，整个是这地方挖个眼儿通上去，通上去以后呢，这个大门呢安装的时候，从眼儿地方一插，完了往上一落啊，下边有个彩钉啊，这样呢门就能转了。这个门簪的作用呢，就是为了固定啊，这个门笼的，怎么固定呢？就是有一个长榫整个的通出去啊，然后呢，在外端呢有两个销子把它别住。就跟我们过去呢，这个女同志别那个嘴儿，是一个道理。拿这个簪子一别啊，它就固定住了。再销，啊，这个脚梁和脚梁之间也是有暗销的，包括脚梁和领子之间也都是用这些领碗子啊，把它这都是榫卯的啊，这个构成。还有大脚领啊，这个。斜梁啊，在45度角放斜梁，两个领子和它相交的时候啊，这个领碗子啊，包括这个花梁头，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咱们一般的，老百姓一说就是啊，古建筑啊没有一根钉子，这是不对的啊， 什么地方没一根钉子？主要的结构部分没一根钉子，啊，到船子望板上边啊，这屋面的木基层啊，缺一根钉子也不行。这个得这么说啊，不是一根钉子，不是没有钉子，结构部分也没法做钉子。这么老粗的柱子啊，完这么高的梁怎么钉啊？你这两根怎么钉吧？钉在一起的话，它也不结实，它转是吧？一根钉子地方转，也没那么大钉子。所以必须用榫卯来结合，主要结构部分没有钉子，但是为了把这船子固定在领子上，船子就这么粗，你跟领子之间你说怎么做榫卯就没法做了，那就得凭钉子。然后呢，你在船子上边钉望板，这么厚的望板怎么固定在船子上，也用榫卯去固定，那太费事了，就得用钉子啊。所以说这个有些个时候啊，木结构一个钉子没有，没大钉子，有小钉子啊。不同的构件之间相结合啊，所这个采用的榫卯，你像这个啊，有的这个趴梁搭在领子上怎么办呢？这里边都有榫啊，得有阶梯型的榫。之所以要做成阶梯型的，跟台阶一样，就是为了少放，少是伤害这个领子的断面。你如果磕掉四分之一，领子四分之一没有了，你这个用阶梯型呢，你可以就来比较，损失了一点截面，就能够达到目的。包括我们拼板，啊，你像我们像那个大的建筑啊，宫殿建筑的大门啊，这个大门都十几公分厚啊，这么厚的大板子，这个拼起来。拼起来也不是说这个真正就是用胶一粘就完了，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时间长了以后，胶一失效了，也照样也就散了。它都是啊有榫卯的啊，或者是龙凤榫儿啊，或者是那个七口榫儿啊。然后呢，这个除了榫卯之外啊，板子之间还有穿带啊。穿带以后，两边啊对着穿，然后那个拿这个大锤把它砸进去啊，在榫那个穿带上面再抹上胶啊，这样的话就万年牢了啊。包括我们这个食堂做饭，大厨使大案板也都是这么做的啊，要不然的话整天在那剁菜就给剁散了。这就是一些个构件组合的一些个实际的例子。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个无殿建筑啊，还有推山，假定说我们这就是吉林啊，上面的夫脊木啊，本来到这儿就到了，就完了，通过推山以后又加长了，加长之后，加长太多了以后呢，需要有一个柱子支撑它啊，加了一个脊挂柱，这挂柱光那么悬空的放着也不行，还得有根梁啊，这就太平梁要放在两边的这个领子上啊，这么一个组合。阶山建筑的一个山面啊，组合的方式，山面有个梁啊，这个梁呢叫采布金啊，它的上面有船窝，就是歇山山面的船子，那后尾呢是搭在船窝里头。然后这根梁本身呢，它有个既是一个梁啊，从这个它的正身部分是个梁，在端头呢又像是个檩，像是个搭脚檩。榫卯简单就说那么多啊。 中国传统木结构工艺技术，也就是中国传统木构建筑当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一共分为五部分，分别是中国传统建筑样式、通用法则、权衡尺度、榫卯技术以及木构件预制安装方法和装配式安装技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谈到了权衡尺度的一部分，我们说到了权衡表，在节目当中涉及到了很多的数字啊，大家其实也不用记，找到这样的一张权衡表，您逐一的去查就能够了解清楚了。还说到了榫卯技术，不同的模样的榫卯，它们有不同的功能，还有不同的使用位置。在节目当中呢，马秉坚先生做了详细的讲解。在下周同一时间呢，我们要谈到的是第五部分，木构件预制安装方法和装配时安装技术，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时候收听。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我们在下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